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真悦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day, you can't let nothing hold you down.And it's not what they say. So be strong, because your moment is now. Let the wind lift your dreams up to the sky, cause the storm in the desert has arrived. No matter what, we stand tall. Yeah, Elijah won it all. Yeah, Elijah. 北京时间2018年的6月27号11:32的32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世界杯哈，把我们的时间都打断了哈。 是的， 18年俄罗斯，22年那套， 哈哈哈哈， 卡塔尔， 都好去。 今天呢，我们带着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非常的火热，每一届的主题曲都是非常高质量的国际水准的歌曲。 那必须的，它必须要激情澎湃一些，要不然怎么踢球呢？你给他放个慢歌， 给录音师累的 啊， 唱歌的也是累的。 哎，这个音不准，你再唱点。 其实提到卡塔尔呢，我们了解它是很富有的一个国家，就很简单的一个认识啊。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座上客厉害了，他们就是旅游局的朋友。 是的，一般我们提到卡塔尔多哈的话，都是转机啊，或者说怎么样。 对， 但是具体它到底有多美、有多好玩，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打开多哈或者卡塔尔之门的三位好朋友，我们今天一一介绍给各位啊。 好， 第一位女士优先啊，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卡塔尔旅游局的杨小蕊，欢迎。 欢迎小蕊。 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真的是好有气势啊。我觉得小蕊特别 热情的小蕊， 对，特别热情。 是的，第二位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哈，也是卡塔尔旅游局的小白，欢迎。 欢迎小白。 大家好，我是小白。 小白有个真名字，特别像香港电影的名字。 哦，是吧？ 对，我的真名刚才讲的是艺名，现在说真名。 对，我厉害了。第三位我们的男子汉啊，是我们这个卡塔尔旅游局多哈总部的 贵州 欢迎 贵州、 啊、三位来到我们节目， 对， 还算比较多的嘉宾了，对不对？ 是的，今天这个阵容非常的强大。 一会儿打起来没办法了啊！ 没有办法啊，这个我们有分门面担当、主说担当，还有补充担当， 有没有让这里蓬荜生辉的感觉？ 有， 有的有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分享一个地方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哈。 嗯。 既然是三位朋友哈， 嗯， 刚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说过了，都是卡塔尔的一个分享哈。 嗯。 先给我们一分钟的大概的一个介绍，说卡塔尔我们去的话会有哪些点，我们应该先知道。一分钟，三位谁先来？铮铮、白白、蕊蕊。 打起来了， 小蕊 不是优先， 我先来吧。 小蕊、 嗯，对。然后呢，因为正好现在世界杯嘛，所以就是我们知道下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没错。 然后卡塔尔呢是，有很多个第一次办世界杯，第一个在中东地区办世界杯， 哦， 第一个在冬季办世界杯，因为它那儿的气温会夏天比较炎热。 哦， 然后呢，也是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是第一次，等于是世界杯又回到了亚洲。 没错， 嗯， 对，所以有很多的第一次。然后呢，卡塔尔呢，它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它位于我们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 嗯， 三面为海，被这个波斯湾环绕，仅仅它的南部是跟沙特阿拉伯是有接壤的， 嗯， 面积不是很大。大概是11000多万平方公里，比咱们北京市稍微略小一点。 这样，小蕊，其实，在卡塔尔有很多的一些，比如点，比如说海滨啊，嗯，文艺啊，艺术啊，教堂啊，博物馆，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可以了解到的，对不对？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嗯， 这样，我们让三位稍事休息十分钟，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十分钟资讯的环节啊。 嗯， 十分钟的资讯之后，小蕊、小白和我们的铮铮要好好说一说美丽、多情且炎热的卡塔尔，好吗？ 啊，据说他们的黑沙上面都是镶钻的， 真的吗？ 还有金边，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来关注第一条新年资讯哈。 好的， 看到一个数字，97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确认参加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 我的天哪， 97个国家来了， 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国家，真的是一多半的国家了。 地理学吧？ 对啊，必须的哈。 对哈。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物会，简称北京世园会啊，全面启动国际招展以来，目前已经有向英国、德国、上海合作组织等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参展。书面 哦，对对对，这里面还有包括国际组织，不光是国家啊， 日本、巴基斯坦等国家已经启动了展园的建设。25号从主办方获悉的是上述的信息啊。 对，这个北京世园会呢，是由中国政府主办、北京市承办的国际级别最高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2019年在延庆， 厉害了， 明年延庆啊， 延庆啊， 嗯， 有信息点啊， 对，有信息点了， 对， 举行。那该区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赛区之一。 是的，其实，周建平先生是负责人了哈，他说目前呢，世园会呢招展工作已经基本实现100%的招展目标， 嗯， 其官方参展者国际和国家组织不少于100个 啊， 非官方的参展者省市区企业协会院校等不少于100个， 嗯，啊， 我们小时候说双百。 对，双百 语言数学， 就是好像招标啊， 招标引资哦。 对，那据统计呢，现在已经有英国、德国、上海合作组织等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去来参展北京世园会。 是的， 其中包括80个国家和17个国际组织，日本、巴基斯坦呢这些国家已经是启动展园建设了。那本届世园会将是历届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最多的一届。 你想想，这么多的国家和组织来到中国，来到延庆，很多的接待方面需要一些维护，对不对？ 是的。 那北京世园会现在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和发展的布局阶段， 嗯， 参展服务中心将集中提供一站式的工作和生活的服务， 嗯， 及时解决参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嗯， 协助参展者办理人员的入境、拘留、展品和货物的通关、检验、检疫和运输等非常细节的工作啊， 是 很重要啊。 对，他表示呢，北京世园会的规划策划工作已经是全面完成，像中国馆、国际馆等核心建筑进入到了外墙装修和二次结构的阶段了。那园区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全面完成，园区建设初步成型。那 初步成型啊，希望呢来到我们这个中国，来到延庆的这些朋友们能感受到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气势啊。 是 这个最近呢在了解山东省的很多城市普降大到暴雨， 我们家是潍坊市，看到了一个小视频，非常心惊胆战的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就很厉害的水啊。然后我说妈妈家里没事吧，妈妈说没事你放心，然后呢迅速挂断了电话。 迅速挂断了电话， 妈妈在上课啊。 啊， 我觉得就是水是不错，因为夏天嘛降点水很好，但是这个水还很大，看到了一个词汇哈，天降9600个大明湖， 这是什么概念呢？ 趵突泉的水位一夜狂升22厘米。 对，之前我们不是一直报那个说趵突泉这个水位低啦， 啊， 已经到什么什么色预警了， 是是是， 这一下涨回来了， 涨回来了。 对，据山东省水文局统计说，6月25日30至26日的8时，山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73.5毫米，折合成水量是115.2亿立方米，相当于9600个大明湖的储水量。 明白了这个意思。 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水位一夜狂升了22厘米，摆脱红色警戒线。 是的，而且济南也遭遇到31年来最强的降雨哈，25号晚上发布了近8年来首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启动了防汛一级响应。暴雨呢，导致济南城乡多处出现内涝，城区26处低洼地和铁路呢铁路桥积水非常的严重。很多朋友圈是以调侃的方式哈， 对， 来济南看海啊，出门靠船呢，飞路马路飞瀑等景象，刷爆了济南市民的朋友圈。 看来这个雨量真的不小啊。 是的，是的。 对，反正呢，2018年入春以来呢，中国北方地区气温大幅回升，受到降水偏少、春灌用水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趵突泉水位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呢，这一次一夜升高了22厘米，也是一个算是因祸得福吧，打引号的。 希望呢这个雨情呢赶快的止住啊， 对， 大家进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当中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在资讯环节的第三条带给各位的是世界杯期间的一个事情啊。 哦，对， 因为去世界杯看球的时候，大家呢群情激昂， 肯定是非常的兴奋啊， 是吧？ 对啊， 一兴奋人就容易什么失去防范， 是的，他会疏忽很多的东西。 对，我们说个事儿，跟各位讲一讲啊。 嗯， 多名中国的球迷世界杯期间，咣，丢了护照。 哎呀，完了， 麻烦了一件事情， 是，又得在那儿留着了。 对，还得去搬来搬去的，对不对？ 是的。世界杯开幕没几天，哎，就有赴俄罗斯的中国球迷把护照给丢了。 嗯， 为行程真的是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有规定吗？方面上？ 对，因为呢，根据俄相关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外国公民如果在俄罗斯丢失了护照，需要办妥一系列出境手续后才可以离境。通常是需要3到5天。那为了避免因证件丢失而影响观赛和旅行，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也提醒球迷务必要提高防盗防窃的意识，妥善保管好护照证件。那使馆也是提醒游客预备护照复印件以及至少3张个人证件照片，白底近照啊，去备用。那旅行中贴身携带护照，注意与钱包要分开存放。办理酒店入住退房手续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个人行李，防止被人顺势偷走。使用完证件之后及时放回原处，切勿一时着急就随手放置。 另外呢，证件一旦丢失了怎么办？请及时赴附近的警局办理丢失的证明，同时尽快到使馆补办证明。持FAN-ID 免签入境的中国公民呢，在取得新证件之后，应重新申办FAN-ID， 以继续的享受相关的便利，并保障出境的顺利。那凭签证入境的中国公民呢，应持新证件赴当地的移民局申请签证，以便顺利回国。 是的。如果签不下来，这就真的是出不了境了。 真的是啊，那个世界杯无形拉长了大家的期限和花费的时间哈。 对，老板这边催着，你的假期又用光了。 哎呀，这个拖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去了。第五条，中国使馆再次提醒，勿持旅游的签证赴斯里兰卡工作。 对，反正这个旅游签和工作签一定要分开。 对对对。 据斯里兰卡媒体的报道，26名持旅游签证却在科伦坡建筑工地打工的中国人日前被 逮捕。 逮捕了。 对，为此呢，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25日再次发布告示，提醒赴斯中国公民注意签证类型，应该与入境目的相符啊。 对，这个告示具体说，最近一段时间相继发生中国公民因持旅行签证在斯里兰卡呢逾期滞留、非法务工等被当地有关部门逮捕、罚款、遣返等事件。这不仅给当事人带来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损失，更有损中国人在斯里兰卡的整体形象。 是的、所以呢，使馆提醒那些想来斯里兰卡工作的中国公民，应该事先得到斯里兰卡移民局的工作许可，并且再赴斯里兰卡驻华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如果要是手持 ETA 签证，也就是电子旅游签，那到了斯里兰卡再补办工作签， 是 也那就是违反了斯里兰卡签证的政策了。一旦被发现或者被举报，将面临被拘押遣返的处罚。来斯从事义工活动的中国公民也应该是办工作签证，否则也会被移民局遣返的。 是的，不要想看签证的内容和资质哈，会影响大家在那斯里兰卡的工作生活的节奏。 是的， 出去玩呢，一切是以安全为目的和主要的主心骨的哈。时间来到11:45:22，马上有品座上客三位卡塔尔当局的朋友啊， 啊是的， 一起介绍美丽的卡塔尔。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在我们的资讯播报完毕之后呢，我们也怀着一颗特别想去探究的心，对不对？跟着三位在那边工作的好朋友一起去神秘的卡塔尔玩一玩。 对，神秘、富有，但是又低调、不奢华的卡塔尔。 我们三位朋友分别是杨小蕊、我们的桂珍，还有我们的小白，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 大家好。 哎，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三位咱们一起来说说卡塔尔啊，分享一下。对，这卡塔尔如果要是现在一提到这三个字的话，大家可能对它还是一个概念性的认知， 是的， 还没有特别具体的。 嗯， 对。那如果要是我们去没去过嘛，然后去到这儿玩，你们会带我们都玩什么呢？ 对，打个电话过去，打到小蕊那边了，小蕊也小白哈贵啊，问问说到底哪个地方吸引我们，非要去，我们家就7天。对不对？ 啊，就7天。 我们年假就7天，这找吧找吧能10天。 啊，找吧找吧能10天够不？ 咔咔咔分一分， 对， 是不是有些哪些情节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 那7天真的是可以在那边玩的非常好。 可以的，是不是？ 非常 来，我们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谁先主说？瑞瑞。 我先在介绍这个景点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跟已经准备要出就是 去 往卡塔尔的朋友们分享。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是对中国公民是有免签的政策， 是， 所以说你去卡塔尔只需要买机票。拿着护照带着行李直接去就可以， 真的 不需要办签证， 真的， 对， 就是个人团体都 OK， 都不用， 是的， 对， 太棒， 没问题。我补充一点，你连入境卡都不用填， 真的呀？ 没错，你拿着护照去那个移民局那儿直接就过了。 嗨， 单次可以停留30天。 哦， 那非常的方便，说走就走，真的说走就走， 太方便了。 30天之后如果你还想待的话，只需要再盖个章，然后继续还能再待30天。 哇， 但是再之后就不行了。 哦，是这样，只能干一次。我以为第三， 怎么又是你？哦，就只60天是没有问题的， 60天没有问题。 60天可以把一个地方很深度的了。 在哪儿盖章？是回国盖章还是在？ 没有，在机场就可以， 在机场就可以， 移民局 海关。哦。这也太方便了吧。 谢谢小蕊的方便的提示，这一下子大家就很有这个吸引力去那边玩了，免签，完全免签。小白，你有什么补充？ 所以我们预计等到2022年，就是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这个东道主他们会真的被各国的游客就是都往那边去拥，爆满。 2022年， 他是只对中国免签，还是说真的好多国家？ 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都实行免签政策。 现在准备了。 对，现在卡塔尔就在建酒店，你知道吗？把能给我建的酒店全建起来。 说到住宿，接待的环境，这个 那边是什么样一个风格啊？三位， 嗯，我觉得说到一个目的地的话，我们肯定离不开像吃住行， 对 对 对、 啊。 然后我觉得话住的话，可能是现在很多游客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当然了， 对、啊，尤其是大部分的中国游客现在都非常知道一些就是去住好的地方，五星级酒店、 嗯。 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住宿的地方， 特别的， 对、嗯，因为我由于工作原因呢，去了卡塔尔4次，嗯、 哎呀。扎心了吧，说 扎心了，老铁， 扎心了。 然后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去到一个叫做 Banana Island 香蕉岛的地方，对，因为那个岛可能大家听上去就会能想象一下它的形状，没错，说对了，岛岛像香蕉一样，然后也像新月的形状，所以叫做香蕉岛。嗯，然后想去到的游客的话，可以从多哈市区的码头乘坐他们的专属的那个快艇游轮，对，游轮30分钟就到达了香蕉岛，或者有的游客可以从机场乘坐10分钟的直升飞机，直接会被接驳到岛上。 很棒， 好棒 哎！哎，这个 Banana Island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印象当中的海岛的风景，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整个岛它其实是安纳塔拉度假村的所在地， 哦、 所以是多哈安纳塔拉的所在地、哦。 安纳塔拉在当地是不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度假村了？ 其实当地各个好的五星级酒店、豪华酒店可以说是临死街。就是非常的多，但是 Banana Island 我之所以想提到，是因为它很特别，因为大家可能在多哈在正在辗转去玩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些国际风情，然后城市风光，以及阿拉伯的一些传统的这种感觉。但是也可能你乘坐30分钟的船，就会来到一个 另外一个世界。 对，马尔代夫，你会突然感觉到30分钟前我是在多哈市区， 卡塔尔赢 了，来到了马尔代夫， 来马尔代夫了。 10天真的是好好安排一下。 对呀、 啊， 那我觉得有5天放在香蕉岛上吧。 哎，小蕊，如果你选择住宿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刚刚小白是他喜欢海岛的风光。啊、如果在城市住宿，比如说多哈这个城市、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风格的酒店？ 因为多哈是这样，它是国际的那种连锁五星酒店、 啊， 多哈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包括像喜来登啊、希尔顿啊、W 啊， 太多， 很多都有、嗯。然后我可能会选择离市中心比较近的地方， 方位感比较强。嗯、 对、 嗯， 这样的话，你去到比如说传统的像瓦奇夫的一个老的集市， 哦、 然后可以 一会儿说重点说这个集 市 啊、哦，对对对， 然后包括去一些博物馆都非常方便。 方便啊、 嗯，哎，那现在就是因为住宿这一块，现在越来越讲究这个精品的民宿啊，或者说有当地特色，在卡塔尔会有这方面的东西吗？ 铮铮， 卡塔尔的话，民宿的话，这边现在还没有， 哦、 但是是这样，刚才 我们家不对外开放。 因为 全是金子， 对 对对，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在刚才说的那个瓦奇夫老市场里面是有精品酒店的， 就在市场里面， 就在市场里面，它一共是8家酒店，每家酒店的话都是同一个品牌，但是的话呢会有不同的装饰风格， 哦，这个太好了， 这个不错， 每一个都是很传统的阿拉伯式的那种装饰， 哇， 然后又是那种奢华版的装饰。 真的非常美，真的非常美。 每个酒店大小不大，有的也就是30来间房，就是很精品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等于早上一推开窗，就能看到整个老市场的全貌，很漂亮的。 哎，我好喜欢这个地方啊！ 想问一下，老说阿拉伯的装饰风格，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啊？你给我们稍微形容形容，三位谁就形容一下，然后我们直接感受一下阿拉伯风格。除了有那个旋律之外。还有什么？ 我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吧。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本来也是女生嘛，就对这种美的东西啊、艺术类就比较有感觉啊。对，然后他们那边的，如果说是精品酒店的话，一到那边你会感觉它的颜色冲击感非常强， 什么颜色？ 它的用色非常跳跃。对，比如说它会用湖蓝色搭配艳红色，但是完全你不会感觉是有 不 同的感觉。对对 对 对。然后我敢保证，到了如果去到那边，你哪怕进到一个精品酒店的那种 boutique 酒店的那种卫生间，你都想不停地在那边自拍。 真的吗？ 真的，因为他用的东西就是从配色到他的装饰都非常的与众不同， 很闪亮， 不 灵不灵的， 是吧？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 哎，快点！ 对， 哎、 对，你换下一个，我要拍。 就是简单的洗手间，其实大家如厕的感觉很重要，这个细节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啊、光一个厕所都装扮的如此之漂亮， 而且非常干净， 对对， 很干净，肯定也有各种的鲜花， 对， 不灵 不 灵 闪亮的部分， 各种彩色的瓷砖， 是， 真的是，肯定是彩色 瓷砖迷，他就往墙上贴瓷砖， 可喜欢瓷砖了。 对，小蕊，如果我是你的一个朋友，我打电话给你的话，什么季节去卡塔尔比较合适？因为年假必定有限，对吗？ 冬季的时候应该是去卡塔尔比较合适的一个季节、 就是我们的冬季， 我们的冬季，因为夏天可能温度还是有点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是，比如像北京的现在的最高气温，可能是那边的最低气温。对， 那他们的最高气温能达到 40度左右， 40度、 40到50度左右、 那街上还有人吗？对。 还会有人啊？ 那室外工作者怎么办呀、 很辛苦的，他们都是倒班的、可能就是最多只能工作一个小时，然后换下来休息，然后另一班人来做。 哇， 很辛苦的。 一个小时还堵在路上，还没到呢。 那其实告诉大家，如果去卡塔尔玩的话，夏天不要去，遭罪。 不要去，不要去， 对吧？ 真的挺遭罪的。 夏天旅行社都这样，还不来个人啊？ 其实每年来讲的话，从十月份就是我们的那个黄金周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二年的就是做端午节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没有问题的。非常凉爽，十几来度的天气就跟北京春天的那种气温非常相似。 不错， 特别是北京上海正处在雾霾的时候，或者是刮大风 的时候， 它 那边 非常的 凉， 非常好， 空气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天天的蓝天白云。 没错，蓝天白云， 因为它那边没有什么重工业污染嘛。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大地都是黄颜色的，因为是沙漠嘛。 对， 然后天是蓝颜色的， 你知道， 然后海是那种碧绿色的。 对，还有海。你怎么你出发一 下，我突然间好像置身在卡塔尔的那种感觉，我能想象到那样的、就是感觉进行了通感。 闭嘴，那路怎么走？ 我闻到了卡塔尔传过来的空气，那种清新感。 就它那个路的交通啊，设施啊，是很简单还是什么单行道啊，座舱复杂，是什么感觉的那种那个路？ 哦，它这边的话也是跟咱们国内一样是右行驶的。所以的话，如果大家有那种就是国际驾照，在那边也可以租车，也可以自驾，这个很方便。 哎，其实可以自驾在海滨大道上开一开也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全国的话，公路网也是非常发达，尤其刚才您说的那个滨海大道，你左边如果驾驶的话，你可能左边都是那种特别繁华的都市，然后那种大厦，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波斯湾的海。非常美。 天 哪！尤其是早上的时候，还有那种朝阳照射下来，那个海水都是波光粼粼的。然后还有你那个大厦会有缺起的一些反光，然后整个画面非常的美。 你们都体会过是不是？你们都体会过是不是？ 我们都去亲自的去看过波斯湾的这种美景。 我的天哪，波斯湾的美景！波斯湾它是那种游轮港口，还是说那种沙滩的度假的感觉？ 什么的风格？那个 什么风格？ 其实我们说到卡塔尔的话，我们可以用一句形容词来形容，就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对，所谓那半火焰的话是沙漠，那个海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波斯湾，或者我们称为多哈湾。 那个湾的风格，因为到那的意思就是说，比如它是码头型的，还是海滨城市海滨风格，还是纯海岛？你刚才 Banana Island 它 是 纯 海 岛的， 对， 那个是海岛，我可以在下面奔跑。 对啊，那比如说我们开车看到那边的海水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就像海滨的海滩那种嘛，也 是那种样子的。 好的，城市海滨也是海滨。 海滨的风光， 码头离的城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比较远。 你看， 但是它那个海滨大道的话，比如说像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跑步， 是的， 健身， 享受生活， 对，举家在那边一起玩耍。然后延伸到海滨大道的南部的话，会有我们的 MIA， 也就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以及一片碧绿的草坪，很多人在那边周末野餐。 时间的关系啊，三位已经非常非常强烈的勾勒了卡塔尔的一个大的蓝图。 是的， 下半段我们把蓝图撕开， 撕开 一个一个去感受， 是的， 到底如何去， 就是、 对不对？我觉得冬天去卡塔尔非常好的选择哈。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脑洞大 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真人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Pouring rain on a grinding subway train, when I'm just about to go insane, you make it go away. Monday morning in a traffic jam, and I'm gonna be late again. The world is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 I see you smiling then, know that it's gonna be. 12:02:24中，我们的心早就飞去了卡塔尔。真的，这么一说呀，卡塔尔元素还真的是蛮多的。 对，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感觉下半段时间都不够用了， 真不够用。 对， 赶紧有请铮铮白白和我们的瑞瑞继续分享卡塔尔。 这个。刚才我跟大家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精品酒店嘛，是在那个瓦奇夫传统集市。 这个集市， 瓦奇夫传统集市的话，是在卡塔尔旧的城区的市中心， 还有新旧城 啊。对，它是有新旧城，就跟北京一样，你有王府井，也有国贸 CBD。 哦， 哎呀， 等于就是王府井传统步行街。 呀， 啊，好有感觉，我最喜欢这种地方了。 这个集市是每天都有，还是 周末？ 每天都有的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市场，然后它的这个位置的话是在市中心。然后所有的那些卖各种各样东西的都有，你从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包括所有的宠物都是在那边都是可以买到的。 哎，等会儿 啊， 我捕捉到一个关键的词啊，跟各位打个招呼 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天使旅行箱的承担者， 拉行李的啊， 对，拉行李的啊，我小白你好啊，瑞瑞你好，铮铮你好，刚刚说的那个各种宠物是什么意思？是在这个集市什么都有卖的吗？ 对，这个我们周坨是非常有爱心的爱心人士，经常喂一些流浪猫。 我那个狗粮猫粮堆的好一堆了，都已经就无偿给他们喂的 啊。是 什么宠物在这个集市上呢？有什么？ 各种宠物都有，大的话到骆驼， 骆驼都可以当宠物了。 小的可以到那种小鸡、小鸟、小鱼都有。 鹦鹉、 骆驼， 我的天哪，骆驼的，我跟你说，家养的驴站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当宠物？ 真的有骆驼，有马， 嗯。 我的天哪！ 天哪！ 那个集市是很大的呀，那个集市 很大的，很大的。 因为瓦齐夫传统集市，它是中东整个地区最传统、最古老的一个集市。然后它曾经在几十年前被翻修过，但基本上它的那个原貌还是保留在最原始的时期。 哇，我好喜欢这种中东感觉的大市场。嗯， 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铮铮啊说他卡塔尔当地的朋友哈、会养一种鸟类的动物。 哇，这个鸟类是很厉害的 哦，它真的是， 对， 它是隼， 对，隼是一种猛禽， 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猎鹰， 对， 那个隼的话呢， 隼都可以被驯化了， 对，隼可以被驯化的，他们实际上是卡塔尔人用来捕猎用的， 哦，捕猎用的， 他们周末的时候可能开一个陆地巡洋舰就进沙漠了， 哦， 然后的话到了他觉得合适的地方，就会把这个隼来放出来， 俩人开始聊天，啊，今天怎么样？今天还不错吧？ 你们家毛毛怎么样？今天抓了几只老鼠？ 咬了好几个，然后回来隼就回来了， 对， 就逮着， 没有，隼就相当于那个无人机一样，它会在高空盘旋， 帅气， 然后它的视力非常好， 对，鹰 可以在几百公里以外，等于就都可以看到这些兔子呀、小鸟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小的动物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看到是他看到，那主人跟他有什么联系呢？ 主人不用联系， 不用联系。 他 那他怎么回来的？ 他是首先他是先盘旋，他看到比如说看到一只兔子， 好的， 他就会扑过去， 哦，然后 就去抓，然后他会往一个方向飞，也说他会跟踪。 哦， 这个时候主人就需要开着他的陆地巡洋舰。就在后面跟着了， 帅气。 然后的话呢，他到了一定高度，他觉得合适了，他就会俯冲。俯冲的话，一下就会把那只兔子，比如说扑倒在地。然后这个时候，他又有点像我们养的宠物狗一样，他会把那个兔子控制住，也不杀死，然后等待他主人的下一步的命令。 了解了。 啊，然后主人 堵车了。发不出命令怎么办？那隼现在待着吧。 兔子说：“哎，哥们儿，放我吧。” 这样我也很忙的，好吧？ 哎，这个过程作为游客来说也是可以体验的，就是那种比如狩猎的项目有吗？ 如果说到游客跟这个隼的互动的话，游客可以就是举着隼，拍照，站在他们的那个胳膊上，胳膊举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手套，那个手套就模拟是隼日常站的一个木桩，就不会让他感觉是站在人体上或者一个其他的活的生物上，日常隼的眼睛是被眼罩蒙上的，所以在传统的瓦齐夫老市场，大家也可以去观赏，就是他们有一个卖隼的市场，各种各样，从幼隼到成年隼，价格不一样，然后他们的形态不一样，然后还有专门卖他们的装饰品，隼的眼罩，隼的一些 全有衍生品， 对， 周边 附加 方方面面的， 对，方方面面的，非常的到位。 那这个市场太精彩多姿了，我觉得。 对 啊，光这个宠物世界就够大家迷糊一阵儿的。 是的， 还没有那种各种礼品啊，不要礼品，不要送，人家不能 什么礼品， 对，各种纪念品啊，钢工艺品啊，古董啊， 古董都有， 对啊， 古董都有， 还有古董，一定有很多金银珠宝吧，黄金， 他离不开这些，对， 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黄金市场， 哦， 很漂亮的，因为像阿拉伯传统的手工艺 的 话，他们是很就是 亮闪闪吗？ 很擅长于这些黄金的这些雕刻呀，这些造型啊， 黄金上面再镶满了宝石， 绿色的。对， 没错，你说对了，道道 是吗？ 是这样的， 我的天哪， 他们的黄金你想象不到，就是挂在墙上卖，他不会就是特意的去锁起来，不会像在商店里样，不会像国内你看到 的，我摸得到的。 来邀一下，你这个是三斤的啊， 拿塑料袋过来。 如果你去他传统那种金店的话，他都是挂着那种大的绳索，然后那个所有那些项链都是垂下来的。 OK， 就跟挂咱们那个腊肉香肠。 了解了解，很有当地特色。 来三斤的， 听上去 来三斤， 对，听上去这个地方相当丰富多彩。那比如说我们作为游客来说的话，这个市场一天够吗？ 其实一天是 够 的， 够了， 对，尤其是有一些，因为这个市场其实不像是一些传统的旅游景点，可能只是给游客开放的，他们当地人也会去到那边，比如说去买香料，或者是去 画 海纳，对，就是咱们知道的，就画在身上的用海纳那种颜料做的，画在手上的那种彩绘是非常漂亮的，他们当地的妇女也可以会去那边来画海纳，然后还有就是瓦齐夫市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各国美食， 嗯，比如说像黎巴嫩、突尼斯，还有像伊拉克的美食那边都有， 好棒啊！ 都没吃 过，是个休闲区 都没有吃过这几种国家的味道的美食。 当地人的话，也都是在周末的时候携家带口的去那边做嘛，然后包括也有那种很精致的咖啡馆， 啊、 你也可以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那坐坐，看看行人，他们那边人都非常友好的。 啊、 然后如果你看想跟他合影的话，他都很欢迎你跟这边、 啊、 跟他照相， 方方面面的啊， 好可爱啊，好好棒！ 包括还有一些理发店什么的，一些本地人就在那边理发的啊。 哇， 很方便的，所以它更像一个生活社区。 对， 所以你去那边的话，你可以感受到就是 当地人 的一种文化。 那它也有像卖菜啊，或者卖水果这些 啊，这些都有的，包括那些香料啊，包括那些所有吃的，包括所有的那些手工艺品。 嗯， 比如说你骆驼上的那种鞍饰， 哦 啊，这些东西，包括那些雕刻，还有它这些阿拉伯就是独桅木船的那些模型，这些都是有做的。 总之，这个地方就是 supermarket 超级超级的市场，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太有当地的风格了。 如果去卡塔尔，一定要去市中心感受这个超级市场的魅力哈。其实我们的小蕊刚刚说了，他要主说一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就是在沙漠里刺激的滑沙、 冲沙， 那个什么感觉？ 因为在这个卡塔尔南部有一片就是内海，这个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几乎是没有的。 内海 就是它的大海是冲到了就是沙漠里面， 在沙漠里面有 海，所以那边的路呢是不通公路的。如果你要想去呢，是要坐那个四驱的越野车， 是， 然后可以开到那边，然后可以进行冲沙，可以骑骆驼。然后你在冲沙的时候，从很高的地方，它会有一个很专业的司机， 是的， 然后带着你，然后也是能感受到在沙漠上这种纵横的感觉，而且你的另一侧就是波光粼粼的大海， 那真的是旋转跳跃啊！不能闭着眼，那边有海，得看那个海呢。 对，你不能闭着眼，你得睁开眼。 这样啊！ 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光冲沙还 不太 够的话， 不爽的话啊， 它在这个内海的附近呢，是有一个叫Regency Sea Line 的一个帐篷酒店。 帐篷酒店， 帐篷酒店， 就说你可以在 还可以住在那儿。 对，你可以住在那儿。然后呢，这边是大海，然后上面星空，你可以在做烧烤，然后住在帐篷里 烧烤， 还能烧烤呢。 Wow, 我的天哪， 真正的画面就是你面对着大海、 啊、 就在沙漠里在边境的地方烧烤， 吃着串， 然后对，在繁星之下，然后早上起来你推开门你看到的就是一片碧蓝的大海，然后你置身在沙漠中 啊，顶级， 我的天哪，太 顶 级了。晚上烧烤着这个穿的什么牛肉串羊肉串什么的、 啊、是 腰子、 那个豆皮 香的好吃、 啊、 对，那边的烧烤非常非常好吃、 哎、烧烤的什么样的感觉？那边 烧烤 跟咱们中国一样吗？也是那种肉啊蔬菜啊， 是一样的， 一样的、哦、 牛羊肉， 因为 他们可能是酱料和调料用的比较的地道， 它会先腌过， 对，然后所以做出来的烤肉味道非常的就是 跟咱们这味儿接近吗？还是说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浓厚， 嗯，我觉得会让你一直停不了口， 天哪， 是吗？ 真的， 它的味道比咱们这边重。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小蕊、小白还有我们的铮铮，在这地方三个人一起哈。当地的饮料，比如说酒精饮料，有没有特色的部分？卡塔尔的部分有吗？ 其实这样 有点酒配搭了， 当地一般的餐厅 和酒 店，它不是公开卖酒， 哦、 因为是当地文化的一个原因。 自己带你，自己带你， 你自己带好像 允许吗？ 但是酒店他们还是会有酒吧，也会有鸡尾酒，对，所以说因为比较国际化嘛， 是 的，它位 置应该 是 在一个特定区域。 是的，嗯，它正好是也既有当地的一些文化、传统文化，但它也融合西方的一些文化。 对，提醒大家在这个地方是不能随便喝酒的，对不对？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你不能在公共场所喝酒。 OK， 沙漠那个帐篷酒店也是可以喝的，对吗？ 如果在你自己的房间里 是没有问题 的， 那就可以了吗？对对对， 是的，你可以进去喝，然后出来吃烤串。 是的，是的，走不动。 而且有一些餐厅是可以喝酒的餐厅 哦，没有问题哈。 对，没有问题的。 就比如说这个冲沙、这个滑沙这个项目，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啊？就在那边。 哦，这个的话，如果你短的话，30分钟也可以体验一下；长的话，可以花5个小时。 5个小时在车上。 它可以一直开到那个沙特阿拉伯的边境那块的话，景色非常美，因为它是正好沙特跟卡塔尔交接的话，有一段非常短的一些小海峡 哦， 所以你开到那边的话，等于对面就是沙特阿拉伯 哦， 然后中间的话是碧绿的大海，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过去的话，正好收到一个短信嘛， 嗯， 欢迎来到 沙特阿拉伯， 沙特移动欢迎你， 对，沙特移动欢迎你， 沙特移动欢迎你。 你看啊，就是在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介绍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情绪的起伏是一个档位的，一个档位的， 嗯， 卡塔尔是这样的。你发现没有，就往上走的，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激动， 真的是越来越好。 对， 冲沙的环节还可以住在那个帐篷酒店， 对啊， 体验一下面对大海繁星 你住的是沙漠的感觉， 哇， 是不是？ 吃烧烤， 是顶级户外的感觉， 对，真的是顶级户外。 铮铮，我发现铮铮是懂得很多，他因为去过很多次，对不对？卡塔尔， 他在那待了很久， 常住， 哎呀， 常 住，哎呀，又扎心了， 两个心房都扎了一次，今天 次次冒险。 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们的小白，因为小白也是一个女性的角度哈，你说那边卡塔尔是有那种非常艺术的部分。这个艺术的部分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哪里呢？ 女生会比较爱什么呢？ 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女生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博物馆，一个就是艺术馆。 博物馆、 如果说到博物馆的话，其实我第一次去到卡塔尔的时候，完全是被颠覆了。 真的？ 对，为什么说被颠覆了？因为可能这个首先要说到他们当地的皇室，那么他们的米娅，也就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呢，是由他们的公主来打理的。然后他每年。花我们具体不说多少钱了啊，因为真的那个数字比较吓人，对， 这三花五， 所以说花真的是巨额，去全世界收集各种各样的收藏品，对，尤其是米娅可以说是中东地区凝聚了中东地区各个国家的珍宝。我第一次去到那边，就首先它这个建筑就非常引人注目，对，它是一半悬在海上，因为当时它是因为建筑的一个需要，由贝聿铭来主笔，对，因为我们著名的法裔 的 对设计大师，他这是他的封笔之作，就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由于建筑的需要呢，一半的建筑是填海而建，所以相当于这个建筑一半是在波斯湾上，一半是在陆地上。 选这个地方就知道它的地界的这个感觉了， 没错， 是的，是的。 然后贝聿铭当时也是在中东各个地区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来找灵感。那么这个建筑从远处看就很像一个伊斯兰妇女戴着面纱。然后对，有两个小窗户，就仿佛是他们的 眼睛， 而且这个博物馆从各个地方拍照，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出彩。 你说就是从就是远方各个地方拍， 对，远方以及近方，对，近处，它有各个门，从不同的门出来，然后你拍它的角度都是几何体，都非常美，无论是与蓝天结合，与波斯湾的那个海水结合，都可以说是能成一个大片儿。 它是什么颜色？它是个什么颜色？外立面是什么颜色？ 整个。外立面应该说是淡土黄色，它整个的色调对比较符合，就是阿拉伯 的 对这种主要的色调， 很原生态， 非常原生态。然后进到里面的话，它分不同的馆区，你会感觉说精品就是从一层到五层，真的是让你觉得对，就是。不断的 刷新你的世界观， 对，真的是这样，对，而且你会在那里面浏览，不想出来， 不想出来，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它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咖啡厅，它是一个上下通透的，也就是说从一层到五层一个落地窗，一层到五层的落地窗， 等会儿， 一层到五层的落地窗，按挑高3米算，单层。 哎呀，我这个人生没有经历过这个事。你们说一层到五层挑高20米左右， 对， 一个玻璃。 然后这个落地窗的景色的话呢，它是一个凸出来的，就是你的下面就是海水，然后你的对面就是多哈的天际线。 我的天哪！ 这个地方不想出来， 非常漂亮。 所以你进到里面，你坐在那个落地窗前，面对的波哈湾，你在那边喝一杯咖啡，你就真的是一杯接一杯，就是在那边停留，不想出来。 哇天哪！一层一层到五层，那只有一层可以铺桌子， 是这样的， 对， 真的。 哎呦， 有没有？我觉得他可以 上五层看看。 你上五层，你只能那个安一个吊的，拿个绳吊下来。 问一下啊，年纪大了啊，不知道这个事哈。啊，可以拿这个咖啡走到五层吗？ 可以啊， 可以。浏览的时候可以， 浏览的时候可以。 那 因为每层都有展馆， 不错不错。 但是你到了五层，你就不能透过这个落地窗看多哈湾了。 是的，对，哇，这个地方好大好美丽。 这个地方太壮观了，我觉得。 贝先生厉害，贝先生绝对厉害。 卡塔尔非常注重文化与艺术，所以说他像。像他这种的比较重要的景点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对吧？ 这个地方免费开放， 免费 的，免费不收门票。 卡塔尔所有的公立博物馆全都是免费的。 点赞点赞，哇！博物馆之旅也很丰富，很多人喜欢博物馆的。而且进到博物馆之后，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总 结。这个总结就是你会自然不自然的把你自身的一些气质啊，走路的姿势、 提升起来， 说话的方式悄然的改变，对不对？ 对， 很好的，就让别人变成更好的人。 是的，其实除了博物馆之外，就是像艺术馆也是很吸引大众的，就很文艺 的 一个。 三位有没有去过什么像有艺术方面的部分的？ 有啊有啊，因为它的艺术的话也有一些现代艺术。因为卡塔尔郊外的话有一个大学城， 郊外大学城， 对，郊外的一个大学城，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面积的地方，有大学，然后有国家图书馆，然后包括有一些现代艺术的博物馆，然后都在那边，有一些现代艺术也都在那边有展出。 对，好棒这个地方， 好棒啊！ 你看卡塔尔真的是市区是市区的风貌， 对， 在走坐30分钟的船，还有 Banana Island 的这个感觉也是，你还没说香蕉那块 呢，香蕉岛 呢，它那个地方到底多国际？你说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站起来了，谁说的？跟我们媲美？什么感觉？你得跟我说说。 马尔代夫气死！ 对，马尔代夫虽然我快消失了，说说为什么？ 因为其实香蕉岛就像刚才说的，它是安纳塔拉度假村的所在地，整个一个岛屿都是。它不光有水上屋，就是我们所说的威拉，它还有水上别墅。对，就是当然那个也有普通的在岛屋上面一些对公寓啊，然后酒店 挺好的。 然后另外在岛上的话，你还可以玩各种水上运动，像浮潜呀、滑帆。翻板呀，这些都可以。 我想问一下，浮潜的资源真的是，比如说近海、近沙滩那个鱼儿多吗？珊瑚多吗？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啊，香蕉岛。 这个我们还没有体验过， okay, 欢迎大家都去感受一下。 是的，波斯湾的鱼群可能跟其他海域也不太一样。 生猛， 生猛。你以为是海鲜吗？ 我的天，那这个地方也是适合待很多天的地方啊！刚刚其实我们问小蕊，问问小白，还有我们铮铮，在这个地方到底待多少天合适？我现在分不清楚待多少天合适的，我有这种感觉，我有点迷失在卡塔尔了。小蕊，到底几天合适？ 你觉得如果是你， 初次去， 你想待几天？ 对啊。 如果说你是想简单的对卡塔尔有一个了解，大概需要3到4天。但如果你说你要想到这个香蕉岛，然后说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度个假， 待一待， 这样的话，其实大概在1周左右， 7天、10天、10天左右 ，对对对， 对，7天我觉得很好哈，就是这样，节奏也不是特别的赶，然后你还可以把该玩的都体验到， 是的，是的， 因为其实卡塔尔好玩、好去的地方 太多 了，像我们刚才可能介绍的是主要比较经典的几个景点。可能20%左右吧。 你看， 对，像有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就比较著名的一个红树林泻湖，这个都还没有时间介绍过。对， 我们还有6分钟。 包括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堡垒，就是它的那个古堡，这个可能很多中国游客还没有去到过，因为它去程跟时间路上时间会花的比较久，对，所以大家在那边有时间停留比较长 的 话，还是很值得去看一下的，对， 对。 其实我们的真人是在那边工作生活的哈，你觉得你个人在卡塔尔生活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因为这个城市的感觉啊，多哈的感觉很重要，你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在多哈走路的时候？ 我觉得在多哈的话感觉非常多元化。 哦，多元化。 对，因为这边的话虽然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全球各国的人， 语言都非常多。 语言的话就是英语。 哦，就英语， 英语是通用的。对对对对，因为是这样，因为卡塔尔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非常高，因为他们的教育是免费的。 哎，你看， 真的 不用买房啥的。 对啊，所以他们那边人英语说的都非常好。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欧美留学然后回来的，所以他们英语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小语种说的都非常的 不错，交流没问题， 交流没问题。同时的话，一些欧美人啊也会在那边生活和工作。所以在街上的话，有的时候你不会感觉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你可能觉得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个都市的话也是很包容的。包括所有你各个文化各个种族的这些所有的一些习惯的话， 和谐相处， 它都不会是说有一些限制啊或者什么样的。 那比如穿着呢？因为阿拉伯国家有些穿着的禁忌，比如说女生啊、男生啊，有没有提醒大家的？ 这些的话，其实对于咱们游客来讲的话，它是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要求的。但基本上大家就是保持，比如说女士不要穿吊带儿啊， 吊带儿。不能穿夏天也不去。 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穿吊带，因为那边的话紫外线强度很高，因为你要穿吊带的话，到时候对全会容易脱皮。 是 的，所以基本上它，你要是穿长袖的话，包括短袖，这都没有 问题。正常着装就可以哈。 男士的话呢，就是不要就是穿膝盖以上的短裤。 就是过期的，就是中长裤就可以。 哦、中长。 中长裤就可以。 太短 了不行。长裤都可以。 对，日常短裤都没有问题。 那我问一下、 啊、也是 对、哦、比如说我们去香蕉的香蕉岛的话，那是一个海边啊，那是不可以。 那个就没有限制了。 那没有限制了。 那 对，那你不穿着棉袄下去游泳。 是。那如果要是当地的比如说女性，她们如果去到这个岛，她们也会穿比基尼。 对啊， 有 可以 有、 啊、 也可以。 是的。那比如说去寺庙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看也会有这些地方。 清真寺的话是这样，男士的话还是我要求，就是说不要穿要穿短袖， 好的， 不要能穿那种无袖的， 不要穿背心、 啊、背心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就是不能穿短裤、 嗯、 男士这个要求，女士的话呢也是长裤 长 裤，然后短袖也可以、嗯、长袖如果没有短袖也可以，然后女士的话她会给你一个黑袍让你裹一下， 披着袍子、 啊、借你的，然后你走 进入清真寺的时候有这样的要求， 是吧？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是很神圣的地方， 对对对， 是吧？我在想，就是当地的服装，因为也很有特色嘛。那如果要是想买的话，在当地有卖这种的吗？ 当然可以 啊。 小蕊、 就是、 有没有知道这些地方卖东西的？ 瓦奇夫集市， 瓦奇夫集市就可以买到， 真的， 啊、 一站式服务，琳琅满目，什么都有， 可以砍价吗？ 它是可以啊，砍价也是没有问题， 砍价 可以砍价没问题，而且它都是私人定制。是的，都是良品才艺、 哦、私人定制 限量， 就是你想在上面装饰什么它都可以给你， 可以没问题，你想绣一朵花，你想做一个几何图形、 哦、 都是可以做的， 人工很贵的， 天哪， 人工很贵的， 我绣个月季、 嗯、我的天，我发现卡塔尔的多元化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国家多元素太多，但是35分钟时间我们只能说大概 20% 的内容啊， 嗯， 这就加大了我们对卡塔尔的期待，以及我们主观能性去搜索的这样一个空间。 是的， 希望大家在之后的选择出国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会选择卡塔尔这个部分啊。最后说一点点卡塔尔的物价和消费的比率、嗯、比如说跟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对比，或者是那个物价的感觉，谁主说一下啊？铮铮啊、 嗯、 铮铮你是跟我说 是这样哈、啊、卡塔尔的话通用货币叫卡塔尔里拉尔、 嗯、 然后这个的话跟咱们人民币的话是1:1.7大概是， 嗯， 也就是说你一卡币的话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1.7， 还行、 啊、 所以的话你可以特别简单的比如说这个东西10卡你可以大概理解为17块钱、 嗯、 或者是你要再简单算一下就是人民币20块钱， 少 的就是这个意思、 哦、啊，就 所以很好换算的， 是的， 嗯 啊，那个消费的感觉跟北京比呢， 消费感觉其实跟北京比差不多，可能有一些东西略贵一些、 嗯、 但是因为卡塔尔所有的进口东西都是免税的、 哦、 所以你要是去超市买一些进口食品、 嗯、 比如说从欧洲进口的啊中东进口的食品、 嗯、 反而会 要比北京的要便宜 哦， 好像比如说喜欢去血拼购物的女生 是、啊、 这样非常合适，嗯， 真的 真 的 大商场经常打折的、 嗯、 所以要像一些一线大牌的一些奢侈品的话，第一它免税，第二它会有折扣， 不错， 给我三天，我要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待着不出来了。 你看吧，卡塔尔就是这么 对 这么的多元化哈、 嗯。 了解了当地的大概的人文特点、气质以及不同的分享之后呢，卡塔尔是非常闪亮的一个国家，我觉得 是的，真的非常闪亮。 对，不是很贵，也 波斯湾岸边的明珠。 对对对，谢谢我们的小白、铮铮和瑞瑞。 谢谢三位的精彩分享。 时间不够哈， 下次再来啊。 不够，下次有时间再来，反正离得很近，东面门是不是？ 东面门。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卡塔尔笑着迎接八方的游客，拜拜， 拜拜。 就像一片蓝天。